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永定门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30位，玲珑璇也很好。 你不要我的关心也很好。 第29位，金莎若只如初见。 若一生只如初见，瞬间偏永远。 第28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未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 第27位，好妹妹乐队，日子。 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 第26位，阿丽，默默。 默默地守护爱情，去欣赏你每个表情。 第25位，李晓东，梁古池，热血青春。 我知道人潮人海，人来人往都在等。 第24位， 9% 创新者。28位，朱星东，熬夜成瘾。 直到熬夜成瘾，习惯没人管事。 第22位，平安，金美儿，燃的青春。第21位，何静，太爱太爱你。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麒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接下来2小时的中歌榜。第一首歌也是本周 Top 40里资历最深的一位啊，1985年是正式出道，至今还是走在时尚的前沿。更早，1977和78，哇，连续2年参加 TVB 主办的第二届业余歌唱大赛就获得亚军。我的天，我们来听一下他新专辑的标题曲，叫《起来》。新歌入榜第10，也是本周黑马 Alex 杜德伟。 起来，一起来。 杜德伟的新歌《起来》。杜德伟是资深的选秀的前辈哈，选秀呢成为了新人进入歌坛的主要的渠道。从2005年的《超女》掀起了第一波选秀的高潮，时至今日选秀依然非常火，当然是从传统的媒体呢去了新的媒体啊，这个线上的媒体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立足歌坛却是寥寥无几的。有很多选秀的冠军进入歌坛星光渐暗，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不断的坚持跟努力实现了人生的逆转。在2007年那一届的快男当中呢，张杰并不是当时最出类拔萃的那一位，但是好的机遇跟不断的努力，如今让他成为人气超高的 Live 的王哈。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很燃很带感的逆战啊，稍后是薛之谦的最好。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Yeah, come on, 逆战逆战来，yeah, 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 Yeah, come on, 逆战逆战来， 最好的朋友说我太无聊，最好的方式也只能这样，反正你不要了都好。说不清他比我适合这种时刻，还是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也许没资格，也只能怀念了。我懂，没有意外了，或许他比较适合这种值得。他说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最好不要记得我。 薛之谦有一个写歌的原则，就是快乐的事情不用去纪念，只有悲伤的事情才写进歌里。所以啊，他的作品当中大部分都是苦情歌。薛之谦跟张杰一样，都是通过2004年《我信我秀》出道，当时张杰是冠军哈。那薛之谦后来的发展大家都知道是一个 U 字型的哈，认真的选的让他一夜走红，然后后来走下坡路，这些年然后再逆袭起来。选秀呢肯定有它的局限性啊，现场比赛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你是冠军呢不代表就可以接下来在歌坛顺风顺水，你不是冠军也不妨碍你在歌坛有一席之地啊。要维持高人气，除了苦心经营，更需要用作品来说话。你看出道13年，他从海豚啊，海豚音的公主，到现在百变的 diva， 再到影视剧主题曲的女一号，他一直在发掘个人的潜能和声音的魅力啊。来听一下张靓颖《我的梦》。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周六日，大型原创励志探险亲子剧《爸爸的航海日志》将在北京欢乐谷华侨城大剧院拉开帷幕，邀请大小朋友们一同前往魔幻世界梦之海，开启全新的探险之旅。这是一部海洋冒险题材的亲子剧，讲述了一对龙凤胎兄妹的船长爸爸在一次出航之后失去了音讯，兄妹两人在阅读爸爸留下的航海日志时，竟意外地打开了前往梦之海的大门。他们按照爸爸日志中留下的线索，经过重重关卡，团结各方力量，与邪恶势力斗智斗勇，最终克服困难，战胜自我的故事。爸爸的航海日志已在全国各地巡演几十场，上月在唐山大剧院演出后，剧中主题曲《梦中的海洋》就给唐山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看过戏的小学生都学会了这首歌。最后来关注，近日由北京手拉手儿童艺术团与北京市顺义区东风小学合作推出的孩子版儿童剧《雪国精灵》在顺义影剧院连续上演四场。这次演出也是北京市教委主导、中国合唱协会与北京市顺义区东风小学合作高参小项目中的一次艺术实践活动。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聊聊选秀圈的逆袭哈、其实李荣浩呢也曾经想通过选秀来成名，当时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可惜生不逢时，无人赏识，惨淡收场，没有一个导师呢为他推杆。蔡健雅表示觉得歌曲很适合陈奕迅，还隔空喊话 Eason 要推荐好歌给他，可是谁想到啊，那个无人认可的选手几年之后摇身一变成为同一个节目的导师。我们来听当时遗憾退局的满座。 擦掉桌面上积下的灰，对是非也没多说几嘴，都以为看懂了真伪，能把我发火和颓废。年轻再疯狂都不为过，出走几次也有处可躲，带着自卑讨着生活，清醒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首草般落魄，理想被迫。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一生 就忐忑，一首草包 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 这是四年前萧敬腾的《我就是爱你》，十年前呢，在台湾的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上面，他踢馆三战成名，一时光芒呢盖过了其他正式参加比赛的选手。当时腼腆的性格跟歌唱的爆发力呢，台上台下确实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哈，有一种极大的反差。

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好声音啊，吸引了不少的目光。新秀呢靠他成名，旧将呢靠他来翻身，但是大部分的选手后来再进入到歌坛以后呢，发展有些乏力。不过周深我觉得还蛮幸运的，经过了高晓松的点拨，又遇到了好的影视歌曲的创作的团队，能够让他特殊又唯美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我们听到这首歌算是他到目前为止最红的一首作品《大鱼》。今年周深和接下来我们将提到的王晰呢，都出现在了有点学院派气质的节目《深入人心》里面。王晰和张杰是同届的快男，但是成绩当然是并不如意。九年之后呢，他登上了《我是歌手》，让很多人认识他。在一个飙高音的舞台上面，他以迷人的低音赢得了满堂彩。我们来听王晰翻唱李健的这首歌曲，叫做贝加尔湖畔呢。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前段时间看了一部电影，我特别喜欢，把它列为我在2018年看过的所有的中国产的电影里面第一名。这就是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哈。名字叫做《无名之辈》，来听听里面的女一任素汐所演唱的推广曲，叫做《湖广生》，本周第五名。 那个屋里黑团团，高高里压压里，两个魂穿着粗气烟尘自己。你认得我吗？跟我说那么多句，你要的尊严我熟悉。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雨，你就把头转过去，莫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门，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真理没真理，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 亮的声音。 下个清明，我去银树记你，还听，还听。 在这种清浅的吉他和低沉的大提琴当中呢，我觉得更加的动听。这是任素汐她本人作词作曲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湖广生》，也唱出了她。这个瘫痪的女孩马嘉祺在电影里面跟湖广生的那样一种特殊的缘分啊。另外我们看到在本周中国榜 Top 40 王铮亮《你从未忘记》在进榜第五周呢收获了冠军啊。作为燃音乐这个品牌的领航者，专注 OST 的创作和演唱，一方面呢有着贴近剧集的作品，另外一方面似乎又显得他的歌呢过于的客观，而少了一些主观的视角，我的感觉。而下面这首歌王铮亮，我觉得他所唱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他最重要的人。来听一下王铮亮在2年前发表唱给自己孩子的一首歌《球球》，满满初为人父的幸福感。 我从没有看不够一个人的脸，在你来这个世界之前，

在你身旁。 两首用自己的宝贝孩子做歌名，满满父爱感觉的歌，之前是王铮亮的球球，还有呢这一首关喆的 Rico and Eunice。 这首歌呢是关喆唱给自己的一双儿女，在2016年小女儿出生，叫做 Eunice， 关喆呢更喜欢叫她有意思。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在本周榜单上面，李荣浩的耳朵在进榜第七周仍然保持第六的好成绩。而下面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人名作为歌名的一首歌，之前也上榜，张嘉明和婉君，李荣浩。 头发吹干扎一道弯，水喝一半要我帮你喝完，篱笆红山 一个叫忧伤，一个叫阳光。你说我们完全相反性格，一个是忧伤，一个是阳光。像是 今天刚刚推出第二张专辑《幻》的苏运莹苏苏，这是收录在这张 album 当中的新歌《忧伤少年》跟《阳光女孩》。从这张唱片可以明显感觉到苏苏在用歌曲讲故事，以及整体布局结构上的进步啊。这首歌呢之所以如此的美好甜蜜，是因为专辑里还有另外一首歌呢，用忧伤深沉的情绪再来讲他们的过去，所以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的美好是衬托是在衬托想你和我们以后的忧伤啊，我觉得有点高级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忧伤而不是高级，是深情的歌哈，带来赵雷的阿刁。在这首歌里面还会听到在歌曲里面同声呼喊更多人的名字，我们来听一下。 山顶上，阿刁，他朝思门前铺满阳光，他一 茶，我们聊着过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灰色帽檐下凹陷的脸颊，你很少说话，简单的回答，明天在哪里，谁会在意你，只是在路上。 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天天向上上周播出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特别节目《我们的美好时代》第二期，《我们的美好时代》以食为契机，带领观众探访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头等大事——饮食。节目荣幸地邀请到3组对中国农业发展具有杰出贡献的嘉宾，历史性同台，引导观众用感恩的心看待今天来之不易的富足生活，激励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继饮食、服饰两大主题取得良好反响后，本周日晚上10点，天天向上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特别节目《我们的美好时代》将关注40年来国人在出行方式上的变迁。复兴号动车组、智能地图采集队等交通运输界的建设者齐现身，讲述中国速度的巨变。最后来关注，昨晚大型通俗伦理电视节目《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播出第三期《中国文化很有味儿》。节目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康震教授动情回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电影表演艺术家张光北也披露了1990年版《三国演义》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继续为您主持。小美，小美吉上个月底刚刚推出新歌，叫做《家珍》，这个名字可能会联想到一位阿姨或者是妈妈，而歌曲当中给出的答案，家珍就是成语如数家珍的意思，所以小美所倡导的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珍贵的那个人哈、啊。来听听这首新歌。 回家路上转身，你说要找能让我带着明天的早餐，怕我又忘了吃饭。同样地方，爱已被回忆保管，再用力去遗憾，岁月都不管。他对谁都一样，很久以后才慢慢地学会去爱，像彩虹是属于天空，像你和我属于分开的自由。后来的我们才懂得把失去当成一种过程，干泪干的笑声，分开后是问还记得。后来的旅程有个人完整，我不完整灵魂，我的快乐他懂，困惑他懂，一切他都如数家珍。 种过程，但泪干的小手分开后是温柔，太过真实。但你呢，我已经把你留在掌纹的最深，等待生命的河流到远远的，我还紧握手心的家珍。喜欢我发研究和我这异性拍拖，我清自己的真太多，当女共男未变爱侣，不吻过自然没结果，没有好感怎会想真相爱，大哥只是掩饰能做对 在本周中国网 Top 40上面，蔚蓝的新歌在月台上等你，作为榜上的唯一的粤语歌，在进榜第三周上升到了第14名的位置。我们刚刚听到的是2005年的一首歌曲，叫做《大哥》。那这首歌呢，跟陈奕迅的《兄妹》啊，有着同样的主题，不想爱的人为了不伤害对方，保持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往往以兄妹相称，而另一个心存爱慕的人只能把感情埋在心底，接受把他爱的人叫做大哥。 那今年谭校长谭咏麟开启了这个广东歌五十周年企划，向各界人士来邀歌，从业余音乐爱好者当中的上千首作品里甄选出了十首歌，在上个月推出了全新的专辑《音乐大本行》。啊，谭校长身体力行，用这样的方式来传承鼓励新人。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来自佛山市三水区民警陈伟彪作曲，郭楚琪、简佳明根据陈伟彪的经历作词，这首歌叫做父亲啊，很感人的一首新歌哈、啊，谭咏麟。 只来跟雨掉那个星线，与你太像，尤其是少年，仍然会念挂球场带我观战，烈日却不曾抱怨，寒流一天。童年时胡乱碰撞，成年还迷乱莽撞，令你多担心，亦添心酸。但求天让你知道，望到今天的一切，这男生无负你往日提示与教导。但求天让我跟你梦里相见，看落下当谈天，要说家中的细致各样变化。惦念无疑是太迟，早前你动作步伐背影焉知，没长了英雄气概，纵情的诗。但求天让你知道，望到今天的一切，这男生无负你落力提示与教导。求天让我跟你梦里相见，看落下当谈天，要讲双方心里的每句话，庆幸曾被痛惜似乱牙，你花一生建立的家，努力全奉献，承诺念记着他。但求天让你知道，望到今天的一切，这男生无负你往日提示与教导。但求天让我跟你梦里相见，看落下当谈天，答应今生的每天会快乐安心吗？ 地告别了我们，撑起天空的双手轻轻放下，于是天空就亲吻地面，浸湿了草原和野马的睫毛。温暖的你，孤独的你，孤独的你又变成了温暖的你，天真的我，成熟的我，成熟的我又变成了 之前听到谭咏麟的父亲是唱出了佛山三水民警陈伟彪对自己爸爸的感恩心声。那目前我们听到这首榜上的歌曲，本周第三名诺尔曼的《野马的睫毛》，也是唱给了自己的父亲，去世的著名的音乐人布仁巴雅尔。最近很火的手游，这个游戏当中的角色大多都是历史人物，在游戏内外是截然不同的人设。今天最后一首歌也是一次打破次元壁的合作哈，来自胡夏少有的古风作品哈，与温佑合作，来听这首《韩信》啊。我是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送去冬天的温暖祝福。 甘愿屈居人下，隐忍千秋斩法，颠覆世道痴傻，沉默做回答。 下一场观怒发，龙衣无情挥洒，只待你斩天下。 节奏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